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7集。 累了吗？你坐了一天了，该歇歇了。 不歇。 沈觉把手放在他坚实的胸肌上。 只有十天了，要抓紧时间。 感情这小子是起淫心了。夏侯恋想起上回被他折腾的走路都发飘，心里有点怕。 一句话，给不给？啊？ 沈觉凑到夏侯恋耳边，嗓音低哑。他的手沿着夏侯恋腰腹的肌肉向下，所过之处引起阵阵颤栗。脸贴着脸，夏侯恋侧过头，沈觉眼角那一抹绯红撞进眼来，在昏昏烛光下有一种独特的艳然。天可怜见，他夏侯恋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儿，原本应该在上面的，可现在，唉，罢了。夏侯恋闭了闭眼，认命道：“ 给。” 沈觉满意了，亲亲他的耳朵，拉他到罗汉榻上坐下。月光泻了一榻，沈觉按着他，解衣带，解交领，麦色的胸膛露出来，手虚虚地按上去。胸膛上那坚硬的一点抵在手掌上，像小鸟的喙在啄。沈觉俯下身，肌肤相印，两个人渐渐都有了喘息。月色透过窗棂，他们在月光里沉浮摇荡。夜色静谧，一只堂弟花伸进月洞，正开得灼灼。草色青青，杨柳垂了满地。春风十里的时候，夏侯恋和池燕出了城，张昭来给他们送行。沈觉今天一大早就进宫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赶过来。这十天来他们过得很高兴，沈觉推了很多事物，留出空档和夏侯恋待在一块儿。两个人一道种种花，种种草，晚上躺在房檐上数星星。只是沈觉那家伙穷讲究，上房还嫌脏，非要垫个凉席。不来也好。夏侯恋低头踢了踢路上的石子，这十天够了，在快乐的时候戛然而止，离别的悲伤不品也罢。随行的死士都做了装扮，假装是行路的商旅，个个戴了小帽，穿了大袖直身，然而外袍底下是坚硬的锁子甲，阴寒的两尺短刀贴着腰藏在背后，处处隐藏着刻骨的杀机。交领之上，一张张面孔冷硬，犹如钢铁。夏侯恋穿回了他的黑格麻衣，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往的岁月。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伴着他走过了十数年的残酷时光，现在他要走上最后一程。他或许会死在朔北的雪中，和所有伽蓝的先辈葬在一起，从此他一去不复返，直到走过人世的彼岸。落叶纷飞，三十名死士站在林中，夏侯恋和池燕在队伍最前面，长随给每个人倒了一碗酒，日光照在烈酒中，波光粼粼。夏侯恋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脸。张昭在说着什么，唾沫横飞，气势高昂，所有死士在他的声音中激情澎湃，但夏侯恋一个字也没有听清，池燕也没有在听，兀自望着天际的飞鸟发呆。夏侯恋扭头望向宫城的方向，视野近处是高大巍峨的广渠门，沈觉在那里面的里面，最中心的地方。他或许正乘着煎鱼走在天街上，或许正坐在掌印池坊里披红，又或许正立在小皇帝身边睥睨群臣。 他永远是那么高不可攀的模样，像从天边走下来的人。可是这样的人终是走到了夏侯恋的身边。好舍不得啊，夏侯恋又低下头望自己碗里的酒，他看见酒里的自己，眼底有深深的哀戚。他终于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年属于迟如的痛苦，这痛苦深入骨髓，难以排解。他真的很想留下来，即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在沈珏的怀里。张昭在前面大吼： 尔等远行，或许再无归路，可有回者？ 没有。 尔等所敌乃鬼众恶煞，可有记者？ 没有。 张昭恭送诸位前行，诸位生乃大齐勇士，诸位死乃大齐英灵，张昭先干为敬。 张昭一饮而尽，将瓷碗摔在地上，噼里啪啦的一声响，瓷碗四分五裂，所有人跟着饮酒摔碗。夏侯烈没滋没味的想，他以前是杀人放火的恶棍，现在倒成了英雄了。池燕端着碗不知所措，他不会喝酒，夏侯烈喝完自己的，把池燕的接过来也喝了，一起摔在地上，吼道： 启程！ 所有人大吼着回应： 启程！ 夏侯烈正要上马，远处传来细碎的马蹄声，他掉过头望向陇道，一个人骑着马踩着晨光向他奔来，依旧是高挑的身条子，劲松一般挺拔的身形，那个家伙即使是在骑马上也要比旁人风流一截。夏侯恋望着他拉着马缰没动弹，心里忽然有了凄惶的感觉。干嘛要来呀？夏侯恋想，好不容易决绝地说了启程，好不容易割舍掉一切，沈珏一来，他整颗心都在崩塌。可他终究不可能回头。 沈珏下了马，夏侯恋走过去， 其他人都很识趣地不作声，等他们道别。沈珏很平静，眼里无悲无喜，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两个人彼此相望，却都沉默。寂静里只听见风吹树叶沙沙作响，树影婆娑在他们头顶上摇动，天光漏下来好像落了一身的星子。 你来送我啊？ 夏侯恋帮他把发丝别在耳后，他的马跑得太急，平常一丝不苟的发髻都有些乱了。 你猜我今早进宫去干什么了？ 沈珏说。 还能干什么？上朝呗。 夏侯恋笑了笑。 小皇上是不是又烦你了？ 沈珏摇摇头。 我去请辞了。 夏侯恋一怔，愣愣地问： 好好的怎么了？你想干嘛呀？ 沈珏垂着眼眸，那双长而翘的眼睫就在他眼下落下一层阴影。他说： 我跟皇上说我要去朔北杀百里渊，可能就死那儿不回来了，让他再找个帮他披红的，反正别找我了。 刹那间仿佛有什么从天而降，让夏侯恋的心溃不成军。夏侯恋鼻子一酸，用力推了他一把： 你干嘛？你快回去好好当你的督主。 他没答应。 沈珏又说。夏侯恋松了口气道： 好了，快回去吧，我看你走了再走。 沈珏抬起眼望着夏侯恋的眼睛说： 但我不管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